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1 2 1 2 ready and 听见音乐，因你而乐， 这是你的音乐时间。 生而不同，看见未来。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播可涵，欢迎关注青春联盟的校园唱将系列节目。那么今天呢，是我们节目的第一期，非常非常幸运的请到了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的严秉仪同学，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16级声乐表演专业的严秉仪。 哇，其实秉仪刚才给自己做了这个头衔，但是我觉得远远不够这个头衔。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严秉仪同学呢是来自于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第34届广院之春校园十佳歌手大赛的冠军哦。 啊，谢谢大家。 是真的第一期节目就能够请到我们传媒大学的冠军来啊，是真的非常非常荣幸。秉仪呢也特别谦虚啊，上来就说自己是学声乐表演的。既然这样，我觉得啊，我们所有的听众迎来了这么大咖的一个头衔啊，大家一定要考验你一下。 不要这样， 让大家来听一听我们的秉仪到底是不是拿得起这个冠军的头衔呢？紧张吗？ 特别的 紧张。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环节，第一声。这个环节呢需要我们秉仪清唱啊，30秒来接受听众们的考验。注意啦，是清唱哦，而且我们不会给秉仪做任何的后期修音的。 太绝了。 所以秉仪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今天带来我的偶像的一首歌。 你的偶像是谁？首先 袁娅维啊。 带来什么歌曲呢？ 他之前唱过的一首《阿楚姑娘》。 哇，其实听秉仪今天这个嗓子好像是不太好啊，状态 感冒了，就一直不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在这样的嗓子状态之下，还要给大家带来这首来自于袁娅维基亚的《阿楚姑娘》，来，我们来听听看哦，到底怎么样？ 大家见谅。 阿楚姑娘，乡村的风里弥漫你的香。风吻过的口红欲盖弥彰，阿楚姑娘，时间的泪眼撕去我伪装，你可记得我年少的模样，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燃篝火为我守望。哇哦，我要告诉大家哦，这刚刚大家听到的是真的没有修过音的版本哦。所以秉仪其实刚才给大家亮了第一声，我相信听众朋友们肯定也是认可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啊，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的16声表的严秉仪同学的嗓子了。所以我想知道，会不会你从出生的那一刻在病房里，哎，接生的那护士一听，哇，这小孩哭声不错，以后适合当歌手。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在，因为我 还爸爸妈妈唱歌会好听吗？ 我妈妈唱歌很好听，然后我爸爸稍微就不太全这个音。我真的我太会， 就五个音大概全几个呢？ 五个音嘛，大概全 四个半，还是全半个？ 他是我觉得唱歌吧，这个音是能慢慢全过来的。我爸以前真的是五个音，五个音都不全。然后呢，就是我喜欢唱歌嘛，然后我妈妈也唱歌，所以就慢慢的跟着唱，然后就现在就变得还挺全的，能全四个半。 哦，所以比你小时候，就是你脑子里现在还有没有你第一次好像接触到音乐的那个画面吗？是妈妈带给你的吗？ 第一次接触音乐的画面。最开始是没有了， 最开始 因为还没有，就是 还没有脑子， 因为我学唱歌在特别特别小嘛，大概四岁的时候就去学唱歌。 就是对于秉仪来说，他的没有记忆是在四岁之前是没有记忆的，是吗？对于我来说，没有记忆可能是十岁之前我都没有什么记忆吧。 我四岁之前是没有什么记忆的，当然现在偶尔也会失忆。然后就是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吃饭之前呀、啊，或者是干什么之前，老师说啊，我们现在吃饭了，然后唱一首歌，这样子嘛，老师就觉得哎。这个小孩他的声音清脆啊，这个也不跑调，唱的对，口齿也清楚。然后说啊，那要不然他学学唱歌吧，这个小孩。而且我当时小的时候吧，就跟现在不太一样，就特别内向。 哇，那真是看不出来啊，李怡真的是个好外向的人。 对，然后比较内向，胆儿也比较小。他说，哎，那你这样去学学唱歌，锻炼锻炼，然后看那个胆儿能不能大一点。然后我就去学唱歌了。 所以对于秉仪来说，你的第一次接触音乐并不是爸爸妈妈叫你去的，而是你们老师叫你去的， 对吗？那你现在会感谢那位老师吗？ 谢谢。 再次感谢我的幼儿园老师，对吗？ 幼儿园老师。 所以爸爸妈妈他们会支持你学音乐吗？ 对啊， 之后 对，就是最开始嘛，因为我也不是很喜欢唱歌，因为毕竟 最开始不喜欢唱歌， 就胆小，我也不知道我唱的好还是不好，就是没有审美标准，然后觉得胆小，就感觉人好多呀，不想唱。然后有一次就是就很不开心，然后就说我不想唱歌了，就跟我妈妈说，妈妈不想唱了。我妈妈说啊，那要不然就不学了吧。然后就刚去那个就去上课，结果老师就刚想跟老师说我不想学了这件事情，然后老师说，哎呀，最近我们少年宫有那个比赛 、 对，说大家都去了你也去吧，那个不学这个字都还没说出口，就是说哎呀你去不去，我给你报名了， 就被老师掐住了喉咙说你要去你得去，对不对？ 然后就说啊，报名了，说那怎么办呀，那就凑合比一下吧。 结果一比，哎，我想知道结果。一般这种话最后的结果，哎，结果凑合比一下，一比拿了什么 不好意思 啊。所以从那个之后你就打消了你不学唱歌这个念头，你就会发现啊，原来我唱歌是很好听的，对吗？ 我没有发现，可能别人发现。我现在完全记不住当时的感觉，那肯定的。但是感觉可能每个人都是希望被肯定的嘛，就是如果你变得优秀了或者怎么样，别人一下发现你了，周围的人都会啊，就对你说哇你好棒啊，唱歌好好听，然后这个小孩的心里也会受到鼓舞呀，这是肯定的呀，所以可能就坚定我一直学下去的心吧。然后当时唱的是童声，就是那种门前大桥下，当然比这个好听 啊。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你也不会想要去唱 rock 吧，因为老师也不会让你去唱童声 rock 吧，对不对？ 对，其实接触流行这还是比较晚，因为我一直都在唱童声，就是当然现在童声歌曲觉得这些作曲老师们真的非常有才，非常好听，所以我就一直就是沉浸在这种童声音乐里无法自拔。然后大概到上了初中之后才会听一些流行歌曲，所以我是其实算是接触的稍微就没有那么早的了。像我的舍友都伴着周杰伦，就听着周杰伦的歌长大。 你是伴着谁长大的呢？ 我是伴着儿童歌曲， 儿童歌曲《小白船》引领了大家一代，就是小时候咱们跳那个交谊舞啊，然后咱们每到六一儿童节放的歌，反正你都是那个的忠实粉丝嘛，对不对？ 哎，差不多。那现在小孩的歌都巨难，什么弯弯曲曲的小，我当时唱的这个。 哇， 感觉 还是北京的儿童歌曲， 对， 是吧？ 还有什么？藏族的， 还有藏族的， 什么可可西里，就这种。 所以秉仪就从那么小就开始接触音乐啊，你从小时候就会想说我以后就要走音乐这个道路吗？会想要去考一个音乐类的大学吗？ 都想过，就是想一直唱歌下去是。 那为什么后来填了中国传媒大学呢？其实传媒大学不是一个专门的学音乐的学校啊。 对，就是因为我都想过，就很想唱歌，不想把这个丢下。其实还是希望着自己可以以后做一个跟唱歌相关的行业，就这个职业的。 所以选择了传媒。 对，然后呢，而且还有说也想接触一些除了音乐之外的东西。 说明秉仪真的是想的很多哈。秉仪是哪里人？ 北京人。 北京人，所以在北京人当中，传媒大学可能你还没进学校之前，你会不会就已经很了解这个学校了？ 不太会， 不太会。 对， 北京大学太多了是吗？ 对， 哎，就是怎么说呢，就之前其实我决定艺考很晚， 嗯， 我之前一直 就大概是艺考的前一天才决定的， 啊， 我明天去艺考。 那也没有了，大概是咱们是几月考？ 一二月份， 然后大概是十一月份才就下定决心说想要艺考的。 哦，然后那时候就正好反正自己也学过唱歌，然后就拎着唱歌这个功能去考了声乐表演。 对，其实我也之前努了很多力，就学了很多，嗯，如果是考的话，我觉得最开始对艺考这个没有什么概念吧， 嗯， 就只知道是每年就一到艺考微博热搜啊， 热搜， 就说啊，对，觉得大家都很难，嗯，穿得很少，然后在 穿得很少， 对，在冬天里面 穿得很少的，一般来说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对不对？ 我穿的还是挺 好的。所以你对传媒大学的这个入学之前的幻想就是这个学校的人都穿得很少。 没有，就感觉大家都很难嘛， 嗯， 就但是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准备艺考的时候， 嗯， 就是其实我也真的学了很多，因为我之前只是自己唱这个独唱而已， 嗯， 并没有说什么我要学这个什么试唱啊，学乐理啊，就之前会接触到一些， 嗯， 但是并没有学得很深入，就是考其他学校嘛，就肯定因为我很想来传媒大学， 嗯， 但是我也不能光考这一个呀， 嗯， 我也得考考其他的学校， 嗯， 然后其实那段时间也是就是感觉 挺累的， 我真的学艺术真的不比单纯的学 文化 来的轻松，我觉得考了艺考就是为了自己完成一下自己想要的梦想，如果能考上的话那真的是太好了， 好， 如果不行的话那也算是给自己没有留下遗憾吧， 嗯， 然后而且考完艺考之后确实会给自己学文化带来很多的轻松的点和动力， 对对 对，就是没有说我一根筋必须就压在这个上面。 对，秉莹真的是说出了很多艺考生那个时候的一个心态，所以最后自己成功的进入到了传媒大学，会发现传媒大学跟原来自己想的会不太一样吗？ 有不一样吧，但是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差不多，感觉大家都很厉害，算是梦寐以求的学府了。 嗯，所以秉莹是北京人哈，身边很多大学，你会觉得传媒大学跟普通的综合类大学它的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吗？ 我觉得传媒大学是一个又是艺术类， 嗯， 然后又有就是其他综合类大学一个特性的， 嗯， 首先我觉得每一个同学都很优秀，这是真心话，如果我们学校是靠文化课考上的话， 嗯嗯， 真的分很高呀， 嗯嗯， 望尘莫及的这个分数， 嗯， 然后呢如果是艺术类的话，我觉得我们学校的像播音啊， 嗯， 还有什么文编啊， 嗯， 这种，还有包括我们声乐表演啊， 嗯嗯， 其实都是还挺难考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出色中的人们之后一起来到了这个学校， 嗯， 就属于专业又好的，然后还有学习又好的，大家都，嗯，太棒了。 所以你会觉得传媒大学它的这个艺术氛围可能还是相对于普通的高校来说是好很多的，对不对？ 对，又有艺术氛围吧，然后在艺术氛围中又不缺乏这种， 嗯， 就是大家都在刻苦学习的这种， 嗯，所以传媒大学就是会比赛会比较多，晚会会比较多，对不对？ 对， 所以说可能去学校看这些晚会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事情你会觉得哇原来这个学校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们学校的人特别耿直， 特别耿直， 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 嗯， 比如像我们学校就是有那种让其他学校都非常害怕的这个哄台呀，啊， 哄台 虚别人啊，比如出错了就可汗今天主持一个节目，然后呢不小心哎嘴瓢了， 哦，叫虚声是吗？ 对， 所以你在刚进校的时候有没有去参加晚会然后被虚过被哄台过呢？ 哎，我算运气挺好的， 算运气挺好。什么就是 我刚到学校的时候， 嗯， 我就是作为了这个幕后的执行者，然后， 就是去哄台去虚别人的， 啊， 对 吗？然后就加入了文艺部嘛， 嗯， 然后就学校很多非常优秀的晚会啊， 嗯， 也是我们一起做的。 所以在这样一些晚会当中，第一年你可能没有去参加， 嗯， 那第二年呢？后来有参加吗？ 第二年就参加了呀，就是参加了我们的广院之春这个校园歌手大赛。 嗯嗯。 对，也算是占到了梦寐以求的1500，梦寐以求的台。 所以就是秉莹还是会去参加一些学校的晚会，在大二这个时候，对不对？ 对，大二下吧，就比较， 嗯，印象最深刻的晚会是哪一场？对你自己来说，可能是作为表演者也好，或者说是你作为组织者也好。 嗯，我觉得还是广院之春吧， 就是今年的广院之春，对， 对 吧？所以它为什么会让你这么印象深刻呢？ 就是因为以前嘛，就也有办过这个晚会，就知道包括幕后和台前都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像那个冰山嘛，就你们只看到了一个小角，但实际上底下就还埋着很多就是工作人员的心血， 嗯， 就以前我也经常跟着大家刷夜呀，一刷就刷很久啊， 嗯， 为了这一场晚会忙幕后的所有的事情， 嗯， 然后这一次自己来参赛了， 看到之前熟悉啊或者不熟悉的面孔之后，为我 有特别多感触， 对，就真的很感动，就是因为我知道我最清楚不过他们在这个节目之后都为我付出了什么了，所以我就想说一定要演好吧。其实实际上我是真的真的非常喜欢我当时比赛的时候给我设计的舞美，就是包括来帮我伴唱也好伴舞也好的朋友， 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员你都特别感谢他们。 哎，但说实话压力也是挺大的，因为就感觉就是很多人会知道我嘛，说哎，这个林米唱歌很好听，然后今天他要参加广 车，大家都会来 支持你，我压他 我压他压多少钱但最后还是很多人压中了呀。 哎，但 是真的， 但是其实真的很感谢很感谢大家的同时，就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动力，实际上也会有一些压力吧，因为确实是在学校这个环境中真的觉得广院其实还是一个很、就是、 苛刻的一个地方， 苛刻而且要求很高的一个地方，但大家我们真的也很宽容，对每一个人都会给予非常非常热烈的掌声，但是还是有点紧张。 所以鼎一说到紧张，那你在台上有失误过吗？ 太有了 是真的吗？ 对， 就是在现场演出的时候出现失误， 对，就忘词啊这种， 真的会忘掉吗？ 还忘过不止一次呢。 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自己现编 freestyle 吗？ 差不多吧。 是真的吗？ 真的。 可是台下都没有任何的感觉， 有的时候人家是有感觉的其实唱歌真的是非常玄妙的一件事情，越有的时候你真的是 越紧张 、就是说你特别特别紧张的时候，你真的一下脑子就空白了，或者说是就你比如突然你唱进去了很有感觉自己一个人，然后突然一下就忘了，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它的突变性还是很大的， 还是挺大。所以其实说实话我到现在上台也是会有一点点紧张的。 那你会不会有什么自己特殊的在上台之前给自己放松的一些小方法呢？比如说我知道有的人他们就会在上台之前手舞足蹈，就先把自己所有的力气都甩掉，然后让自己放松是真的，就在旁边就像一张 章鱼 隔壁的泰山，就感觉在那唱那歌。对，所以你会有自己的这样一些独特的小方式吗？ 我觉得聊天吧， 聊天就疯狂抓人聊天，上台之前 对我是一个话很多的， 见谁都聊， 见谁都得说一声或者是就把这种紧张的感传递给 别人， 没有事 儿 的别人 传递给下一位要上场的选手问他，哎，你紧张吗？ 我好紧张啊然后上去我不紧张这倒也没有这么狠了，就是给朋友啊他们不用上台的那种跟他们说，哎呀我有点紧张怎么办 所以还是属于自己给自己打气，这样对不对？ 对。 所以从参加广春包括后来记者节啊，你的心态上会有一些什么变化吗？经历了这么多次舞台，虽然说你可能会一直都会比较紧张啊，你每次的演出对于你来说它的意义会不一样？ 我觉得确实就是会慢慢变得不一样吧，因为最开始就是我们学校这个1500哈，就是我们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上过。而且感觉就是很多人说严敏仪唱歌很好听，但是我真的没有给别人唱过， 就没有现场给别人唱 过、就别人可能说啊，听了我发的歌啊什么的，哇好好听啊，但是他们也没有现场的听我说啊，这是不是真的呀，或者怎么样， 所以特别想去证明自己， 就是蛮想证明自己的。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到台上广春啊唱完了之后，我觉得很多人认可了我，然后我就很开心，然后比如再去参加学校的其他的活动啊， 不是以比赛形式的一些活动 的，对，然后就会舒服很多，然后大家说哇你来了，觉得感觉被别人认可了，真的 心态上会觉得这个地方很踏实， 对，就没有那么紧张。 所以当时在参加广春的时候，你会有害怕自己第一轮就被淘汰吗？会想过这个问题吗？ 首先是没有想过为什么呢？ 太自信了， 因为第一轮不淘汰别人 第一轮是没有淘汰机制的，对吗？ 对 所以会害怕第二轮被淘汰吗？ 那是有担心的，这个就像担心就是高考的时候忘填机读卡或者忘写名字一样就是很害怕，就是 害怕 会真的会想很多。 所以那种心态会影响到你上台，还是会说那种心态反而是对你的一种推动力，让你觉得我一定要好好唱？ 推动力 对你来说那个东西它不会影响到你的负面情绪，反而是会给你带来正能量的。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要听了前面一些同学的唱，觉得哇唱得好好，然后反而会激发起我的斗志 就你要觉得我要唱得更好， 对， 挺好的。所以如果说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回到当时啊，你诉说的那位同学，可能是你上台之前不是紧张吗你诉说的那位同学，如果你是那个人，对当时马上即将要上台的你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忍一忍，马上就过去了，加油！ 我还以为你要上去说你是冠军， 是最棒的， 你是冠军。 他们真的跟我说我是冠军，我可能好，当时我就真的很害怕别人跟我说你是冠军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就是很感谢大家看不起我，冠军这个词还是分量蛮重的。 所以最后决赛的时候唱了什么歌呢？ 决赛的时候唱了《血腥爱情故事》。然后林忆莲版的， 林忆莲是比你很喜欢林忆莲吗？ 对，我觉得真的是天后的那种，就唱歌真的非常 所以《血腥爱情故事》也是自己想要唱的歌吗？ 就是因为我蛮喜欢林忆莲，然后我之前也翻唱了一首歌叫《水星记》，就她的她之前翻唱的一首歌。然后后来因为当时嘛，我想唱另外一首歌，技术难度还是就挺高的，但是就包括我自己，我们一起商量的歌其实都蛮大的，说连着唱三首歌还是。 有难度， 对，挺难， 对， 就挺有难度的。就说要不然你换一下之类的呢。我之前唱了林忆莲的《水星记》，说哎，你要唱林忆莲的歌也挺好的。我舍友嘛，就一起帮我想，说哎，你可以唱她那一版的《 血腥 爱 情 故 事》。所以会比较可惜，当时没有把《水星记》拿出来唱吗？ 哎，挺可惜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真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听还是非常有感觉。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来自于秉仪在广春的舞台上没有机会唱出的《水星记》。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 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探寻？要那么细雨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当我还可以再跟你飞行，环游数不去，至少可以陪着你。 很多人在他们刚刚学唱歌的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会去模仿某一个人的唱法，对不对？不知道秉仪有没有这个时期，至少对于我来说啊，我小时候特别爱去模仿别人唱歌，特别是当有人说哎，我觉得你唱歌特别像谁谁谁谁谁的时候，我就会去点他歌，点特别多。所以秉仪会有这个阶段吗？就是在你刚开始学唱歌的时候，你会去模仿别人吗？ 在刚开始学唱歌的时候，我说学的是这个儿童歌曲， 儿童歌曲， 就大家声音也差不多，因为就是没有变声之后。但实际上现在其实我也是算是模仿学习和找自己的感觉。确实是学歌也都是需要从，我是认为都要从模仿开始吧。就是你觉得这个人的气息很好，然后你就唱一唱他的歌，学他的感觉。就是比如你这段时间听谁的歌听得多，好像确实唱歌就会 就会比较像他，对不对？所以小时候的你唱歌会最看重什么呢？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啊，音准啊，气息啊，或者说是我唱这首歌它好不好听啊，它受不受大家喜欢啊，小时候的你会选择哪一项？ 就唱儿童歌曲嘛，就还是非常可爱的一点，就是大家都会穿着非常好看的各种样子的衣服， 所以你不会在意歌是吗？是会在意穿什么， 也会在意歌，然后呢就会是说在舞台上蹦蹦跳跳的，就觉得是表现力啦， 表现力， 包括唱歌的声音，毕竟全国各地有那么多唱歌 可爱的 小 朋友， 对吧？就是要各方面都要准备。 所以现在呢唱歌的时候表演的时候会跟小时候特别不一样吗？ 也不会特别不一样了。我觉得就是 还是注重那么多可爱的小朋友，还是要变成一个可爱的小朋友吗？ 基本上就是需要注意的点肯定是一样，就是音准啊、音高啊、基础这些肯定是比较基础的方面。就说你唱歌打不打得动别人， 能不能 打动别人， 打不打得动，就听你歌的人还要挨你一顿打，哎，挺疼的这歌听着， 能不能打动别人，能不能戳痛别人，或者是能不能让别人感同身受，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吧。 所以说秉仪带着这种理解，其实是有过这么一个过渡的时期的。 对， 所以喜欢的音乐人也会有变化吗？这么长时间 以来，我是一个很长情的人， 很长情，所以一直喜欢的都是 谁呢？就小时候追过的偶像啊， 现在 突然又喜欢的人啊，就是一直只会越来越多， 就不会减少， 基本不会减少。 所以如果现在有机会让你去跟一位你喜欢的歌手合唱合作，你会去选择谁？好，希望西亚也能够偶然间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来接受你的邀约，好不好？为什么想要跟他合唱？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唱歌过于好听的人， 过于好听，就都是你非常非常喜欢的那一类， 非常喜欢的。对，然后他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因为他老唱爵士啊这种 R&B， 然后就会在台上就是很放得开，真的是音乐被他玩起来的那种。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永恒是远方。 路上春风，诵读经典名作，传播时代强音。今晚十点，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邀您一起用诵读致敬新时代，唱响祖国颂歌。北京电台文艺广播、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敬请关注。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单个唱呀、啊啊。为什么会你想去加入这么一个团体呢？ 因为其实我早就知道了这个团的存在， 就他们还是很厉害的，是吗？ 对、 哦， 其实在学校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然后呢，就是当时是一个什么契机呢？因为当时是有一个唱响2030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然后创办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原创歌曲的征集大赛。然后当时这个阿扎这个同学们就非常的有才，就写出了这么一首歌。 嗯， 然后说当时说，哎，找一个女主唱。他们忽然又想起了我，哎，之前那个欣欣姐不是有一个认识的小朋友，对、 嗯， 说想推荐一下嘛，然后就去试了试。然后 结果呢？哎，结果呢？结果呢？听一下，那么多人，多少人去选主唱啊？当时、 哎、没有多少人、 啊，可能那我们就几万人吧。哎，几万人去面试主唱，结果呢？谁选上了？ 我 对，所以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契机，你就加入到了这个团体当中，对不对？ 嗯、对。 所以呢，你会觉得在团里排练和自己出去演唱，或者说自己在录音棚里去唱歌，会有什么心态上的不同啊？ 就是讲真的，唱阿卡贝拉实在是太难了， 太难了、嗯，连你都觉得太难了。 我觉得就是会唱阿卡贝拉的人真的都是天才。 为什么这么说？ 实际上我现在都不能特别好、特别准确的就掌握唱了这个阿卡贝拉的技巧、 哦。 我是一个人就是唱 solo 嘛，唱惯了，所以我对于我可能更倾向于这首歌啊感情啊，或者是怎么表达，怎么样去自己一个人自由的那种唱， 自由发挥， 自由发挥法。 哦、 然后阿卡贝拉呢，就是属于很规整，然后因为是不是你一个人了、啊嗯、是很多人在一起唱一首歌，然后就每个人都代表不同的声部嘛、嗯、所以就会真的对于音准啊节奏啊就是最基本的 要 求非常的严， 更严格，比你自己去唱要严格很多。 因为如果你说如果我要唱独唱的话，就伴奏能卡就卡在这儿嘛，就是你稍微快一点慢一点最后改就可以、 嗯、 没有问题、 嗯、 或者是你这个音乐稍微转一下、 嗯、 或者怎么样其实也都没有问题、 嗯、 但是阿卡贝拉就完全不可以。 所以就是你们要经过特别特别久的一个磨练期，你们才能把这个作品拿到舞台上去呈现，对不 对？ 对， 真的要付出还蛮多努力的。 所以学校里的专业课一般会上什么呢？ 学校里的专业课呢，就是如果按照一般流程啊、 哦、流程 肯定先练练声、 哦、 然后呢老师之前会给你布置歌曲、 嗯、 或者你想自己唱什么歌曲、 嗯嗯嗯、 老师根据你想唱的歌啊就给你练一练声，开一开嗓子、 嗯、 你觉得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点什么、 嗯、 然后老师有时候会科普一些知识啊之类的。 所以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加入到了阿卡这个团体里面之后你才会发现，哦，原来唱歌这件事儿是这个样子的？有没有什么时刻让你突然领悟到了一些可能学校里的老师没有告诉你的东西？ 我首先觉得就是因为自己唱嘛，肯定是 solo 嘛、 嗯、 就是大家一起的话团队合作真的很重要、 嗯、 而且对我的这个五线谱这个识谱能力，就是我艺考都没有学得很好的这个能力、 嗯、 就还是有了一定的提升、 嗯、 包括就是节奏，我是节奏不是很好、 嗯、节奏不是很好， 对，一般大家都听伴奏嘛、 嗯、 所以就一般不数拍子就会听那个伴奏怎么变、 嗯、 但这里面基本上就会感受大家各方面来的音，然后 而且你还作为主唱的位置你更要去权衡所有的东西。 对，而且就是我不能低，因为如果我一低或者一高的话就是 大 家 都会被带跑， 得跟我一起就是得配合我，或者就是比较难， 这个位置好难做啊， 这个位置真的好难做、 哎、所以如果让你有机会在这个团体里面再去选择一个位置你会选谁啊？ 主唱 还是主唱？ 因为主唱简单， 还是主唱。其实在阿卡贝拉里面刚才比云有提到啊，节奏很重要， 对， B-box 是主要节奏的把控、 嗯、 当然还有什么男高女高这种、 嗯、 还有贝斯啊这种和伴唱声部，其实他们真的比主唱难 还难 很多、 哦、 因为他们会唱一些更奇奇怪怪的音，尤其是我们团的这个就是编曲老师、 嗯、 啊，这位杨月同学他编的歌真的是太难了， 在节目上怎么就可以 cue 别人了是吗？所以一般就是会打 B-box 的人大部分都是男生比较多女生比较少，对不对？可能是因为男生的嗓音条件各方面会比女生来说做一些 B-box 里面的一些重低音会不会比女生要好一点？ 反正我是这样觉着的，好像确实玩 B-box 的男生会多一点、 嗯、 现在因为我也就自从加了就是阿萨之后呀、 嗯、 我 也接触到了， 就是我也对这个 B-box 非常感兴趣。 哎，那要不要现场来一下好不好？ 还拜了我们团的这个 B-box 为师。 那我们现在来跳脱主唱的身份来一段 B-box 好 不 好？ 我真的不行、 哎、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会很期待的，我们的主唱来 B-box 了， 我要丢人了。 来一段，来一段。 我已经太久没有练过了，所以 就是、哎、 就是 要这个效果呀。 我想想啊， 哇哦，哇哦，就是刚刚那么一小段，还蛮 OK 的。我相信你的师傅听到了之后会 会说我没有收过这个徒弟。 对 啊，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啦。那阿扎现在他们发行了多少首歌呢？就从你加入之后吧，你加入之后你在阿扎唱了多少首歌了？ 我们有很多发出来的和没发出来的。 哦，就是背后还有很多很多歌是埋着的，对不对？ 对，所以就是没发出来的有真的很多。 哦，所以 没有确切的统计过。 没有确切的统计过。蓝色的信仰是你主唱的，对吧？ 对，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开发计划书，这个原创歌曲。 啊，就是那首蓝色的 信 仰。 然后我加入了。 啊，好，那我们让秉仪回到我们的主唱位置，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于阿扎微唱团的蓝色的信仰。是一个笑起来非常非常好看的女孩，真的。秉仪最近有什么小困惑吗？听说好像公司要求秉仪减肥哦。 唉， 但其实我觉得真的不用啊。有些女孩真的减了肥之后，她们就没有当时的那种福气了，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就作为一个就是可爱的小女孩子，其实这个减肥事业真的非常 太难了，太难了。 真的有那么多好吃的，真的唉，就很难过了。然后其实我艺考的时候，就是比现在就瘦很多。 是吗？ 对，我艺考真的很努力。我再重申一下，艺考的时候都不光是专业。 艺考大概比现在瘦多少斤？ 嗯，30多斤。 哇，真的吗？ 真的，我当时真的很瘦，然后 当时在学校又学习嘛，然后我是一直都没有怎么离开学校的那一种，然后在学校就别人都出去就是吃饭了，去食堂，然后我就带着我妈妈给我煮的水煮青菜， 就吃水煮青菜， 对，就吃了 多久？ 大概不到半年。 不到半年， 就是 我觉得能够吃一个月就已经很厉害了。 那我吃了很多个月， 哇、wow, ！所以当时是就是为了艺考而去减肥，然后现在可能要为了拼自己的事业又去减肥。 对，就觉得减肥真的是一个。 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固性的思维，会觉得说，可能一个唱歌的人会不会说他的体型比较敦实？不能说敦实，他的体型可能会。对他的唱功也是会有影响，或者说改变的，会不会你在对你体型上做了一些改变之后，整个唱歌就会跟原来不太一样了？ 我觉得如果是一下子的话，肯定会就不太一样。如果慢慢的瘦下来，或者是 慢慢的 胖，或者是 慢慢的胖， 就慢慢的瘦或者慢慢的胖，就是会有改变。就确实，我当时还是在学美声的时候，我也就开始减肥嘛，然后当时就很虚，唱歌要靠扶墙的，就会很累。然后我们班同学也有学美声的嘛，然后就有一个同学呢，这个假期就胖了挺多的， 然后发现他的这个功力更好了，是吗？ 这是真的，我觉得就是对于唱一些歌，确实有时候。更敦实或者是稳一点， 就是你的那个声音就更扎实一点， 会扎实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看这好看的瘦的这些歌手明星也是非常有气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条件了， 因人而异， 对，必要条件。 对对 对, 对，所以秉仪就是在为他自己的减肥大业在努力当中。 对， 但其实我觉得歌声啊，其实跟体型没有太大的关系，更重要的还是你的这个性格，包括你整个人啊，是不是善良，是不是一个美好，是不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我觉得这个是有更大的关系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环节，叫做性格测试的环节。哎，这个环节，秉仪是不是突然出现？怎么会有这个环节？对不对？ 对啊。 其实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一个小测试啊，需要你不要任何思考的，马上回答出我两个选项当中的其中一个选项。明白我的意思？ 煎鸡蛋、煮鸡蛋、煎鸡蛋，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然后我们会有几个小问题啊。 好， 来，准备好了吗？ 好怕呀！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来，黑色或白色？ 白色。 猫或狗？ 猫。 日韩或欧美？ 日韩。 摇滚或民谣？ 摇滚。 清汤或麻辣？ 清汤。 会飞或隐形？ 会飞吧。 白天或黑夜？ 白天。 红唇或裸色？ 红唇。 KTV 或演唱会？ 演唱会。 主动或被动？ 不好意思，我想了，主动或被动？主动吧。 感性或理性？ 感性。 合作或单上？ 合作或单上？合作吧。 夏天或冬天？ 夏天。 倾诉或倾听？ 倾诉。 牛奶或酸奶？ 酸奶。 一说到吃的，秉明就突然一下情绪就上来了。 为什么只有这一个吃的？ 对，其实刚才呢，我们跟秉仪做了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测试环节，其中有几个答案特别好奇哦，比如说倾听或倾诉这个答案，为什么会选择倾诉呢？是因为自己本来就很爱说吗？ 对，基本上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也会倾听了，但是我觉得作为我的朋友，可能听我说听得更多一点 啊，所以自己包括你刚才说主动或被动，秉明选择的也是主动，所以看起来还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女孩。对不对？ 就我算是比较喜欢聊天啊、沟通啊、social 啊。 那为什么会在合作和单上上面选择了合作呢？这么强的一个个性。 对啊，就是因为有人才好嘛。 啊，就一定要有人在你旁边去看你，对不对？ 有一个人 原来是 很怕孤独的， 原来是这个原因。那 KTV 或演唱会呢？ 演唱会。 对，演唱会， 但 KTV 也可以了。 会觉得说现场它跟那个 KTV 里边差别是很大的，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他们会可能对于录音棚版或者说演唱会，他们会害怕一些人在演唱会上出现失误，或者说他们会害怕这样的一些演唱会上的不完美给他们带来对这个人的一些颠覆性的改观，很多人是这样的心态，所以他们很多人拒绝去看演唱会。我不知道秉仪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身边是有很多朋友他们会拒绝去看现场，因为他们会觉得这个人现场肯定不够好，所以他们会沉浸在他们内心里那个美好的录音棚的世界。当然我本人是很喜欢去现场的，所以秉仪会觉得现场跟录音棚带来有哪些不一样的？ 我觉得录音棚其实就是一个，因为录音棚也是一个很安静，他们会给你做很多后期，就是主要凸显的是这个人 对歌唱方面的音质啊、特色，包括就是那种很安静的时候细小的那种处理啊。但是我觉得演唱会看就是一个气氛嘛，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他，就是你有机会，就算离得即使是离得很远，就你可以亲眼看到他，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演唱会真的卖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对不对？所以呢，刚才呢，通过这一番对话，相信各位听众呢也是真的发现了秉仪真的不像是节目刚开场那么可爱跟大家打招呼那个女孩，也可以现在回去重新播放一下自己刚开始节目上总跟大家 好，我是 自己那么豪爽的一个女孩子，会有别人给你取什么外号吗？ 严姐 饼冰这个外号其实柯涵也一直这么叫秉仪哈，谁给你取的这个外号？ 饼饼吗？因为我叫严秉仪嘛，这个饼饼，然后是那个 大饼的饼， 烙饼的饼，然后觉得还挺可爱的，然后叫饼饼就很亲切。 所以是谁给你取的？还是说大家就自然而然的都叫你这个名字了？ 有点自然而然的吧。 其实我有发现，就是因为秉仪的仪嘛，可能大家会沂蒙山小调的时候会认识那是仪， 对，其实 大家 也不太认识。 单拿出来的时候，大家会懵一下，哎，说这什么的？ 就像那个深圳，你单拿出来的， 对，所以会不会是因为大家在念到严饼？然后突然最后一个字不知道是什么，就叫严饼 饼，有道理。 你的外号就这么而来了，是吗？ 有道理。 所以有没有因为唱歌或者说这样一些小外号啊，或者说就现在经历了这么多比赛，去认识身边的一些新的好朋友呢？ 我觉得就是肯定会认识很多好朋友，因为之前参加了一些比赛啊，录过一些节目，就是肯定会结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那有没有一位让你心动的男朋友呢？ 啊，没有。这个为什么是有一段姻缘，就有点缘分？ 为什么还有段缘分？是可能快要成了，然后就 不， 还是说 是 没有？ 没有，是这样子的，就是说缘分不太对这事儿。我小的时候吧，不是我小的时候，就是挺大的时候，我妈给我算命，也是就是 算命， 然后就是去问了人嘛，说我能考上哪个大学之类的，然后呢，顺便呢，这个人就给我说了说我吧，22岁之前不能谈恋爱。 说你不能谈恋爱， 对， 所以今年多少岁？ 会影响20， 就意思是你还在未来2年之前，你都不能谈恋爱。 就是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更一个事业性的人，就是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想法什么的。然后就说如果22岁之前谈恋爱，可能会对事业发展或者是什么都不太好。 所以你是真的没有遇到，就是说你在唱歌比赛的时候，是真的没有遇到那个男生。 没有。 那会不会去期待自己的另一半或者说自己的男朋友也是一个要这么爱音乐的人？ 我觉得就都得找一个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吧。我的志同道合的点在可能音乐呀，还有这些方面，最好他也会了。 那如果说现在也已经20岁了哈，马上要面临毕业， 我都20了、 你这样说会让很多听众过意不去的。对，那会不会有这个想法，说我好像哦，马上要毕业了，自己可能这一辈子都要当一个歌手了，这种想法？ 如果可以的话，当然 是 很 想 的。 那伟明呢，其实现在也算是成为了一个歌手，一个名正言顺的歌手了，对不对？那会不会有一种哇，我梦想成真了这种感觉？ 会有吧，就觉得自己开始 觉得不真实吗？ 往这条路上就感觉越来越近了，我觉得还是很开心。 那如果说你现在不做音乐，去选择一样别的工作，那项工作会是什么呢？就让你排除掉所有跟音乐有关系的工作，让你去重新选择一项另外的工作，你会选什么呢？ 就是不考虑学习成绩，就学的专业。 对，不考虑学习成绩。 想当外交官吧。 外交官啊？为什么？是可以跟更多的人 聊天 儿。这么爱聊，那比适合来当我的位置。来做主持好不好？所以如果说不学音乐，你可能会去当外交官。 我觉得就是想、 我还以为我还以为比会去当厨师呢。 啊，那倒不会，我可能有点手残。 所以现在的阶段啊，在自己成为了一个正儿八经的这么一个歌手之后啊，会不会有什么，除了减肥之外啊，会不会有什么觉得自己现在这个阶段特别特别需要去突破的一件事情？ 首先我觉得作为一个就是演唱者、我觉得就是身体一定要好。 所以就是要好好运动，对吗？ 对，要好好运动，身体一定要好，不能生病，因为生病还是蛮耽误的事情的。 对，包括像现在 平时 也是在生病的状态， 不管是唱歌还是主持啊这些，我觉得就是首先保护好自己的嗓子和身体，然后呢 觉得对于唱歌这件事就是各方面都需要完善吧，就可能想一想说能不能自己学着创作一些呀、 啊、创作。 对，其实要学的东西很多，就是包括我现在还蛮后悔小的时候没有一直把钢琴啊这些乐器坚持下去，其实还是对于唱歌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会不会想要去成为一个唱跳型的歌手？未来会不会有一天看见秉仪在台上又唱又跳？ 那可能是我很瘦的时候。 所以现在觉得自己还需要突破的一个关卡就是在创作，可能是想会去成为一个创作型的歌手吗？ 想，因为就是我还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巨蟹座， 而且还是特别喜欢分享自己的故事的。 对，所以我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呀、我也会写一些东西，之后在一个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的社交网站上。 原来你还干过这件事情。 对，写一些东西、然后其实我也自己就是隐藏了很多歌词，但是没有办法，就是还没有把它写出来、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分享，就是可以把它写出来分享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时间的心境吧。觉得唱歌啊还有创作这一点也是非常好，可以用各种的方法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心情啊，自己的这些东西。 那现在大学马上结束了吗？还即将马上要结束的这段时间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比会觉得说我还没有去完成的？大学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 哦，没有谈过恋爱啊。但是仔细想想，22岁不就是 大学毕业的时候？ 对，大学毕业的时候吗？ 就该 我只有考研这一条路了。 所以秉仪是想考研的，对吗？所以在大学里面，其实秉仪也参加过这样一些活动比赛了，对不对？很多人可能在传媒大学的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去参加一次学校的晚会， 对， 一定要站上一次广院的舞台， 对， 我才算圆满。 还真的很勇敢。 所以说对于秉仪来说，现在唯一没有完成的事情就是谈恋爱了，是吗？ 那肯定有很多，就多学习， 在线征友啊，在线征友，就是成为了一个在线征友节目。那其实音乐呢，它是一件特别特别纯粹的事情，对不对？那秉仪从学生的这样一个身份啊，转变到了可能现在要踏入社会，现在要去社会上去做一些音乐的话，你会遇到过一些事情让你感觉说好像音乐没有那么纯粹，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 就是我个人的话还好，因为毕竟我现在也没有非常有名，就每个节目都愿意让我去。然后呢，就是但是我有一些我的朋友们也都是在这条路上，就是属于勇往直前的那一种。然后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在就是很多的地方碰壁啊，但是他们还是不会认输的类型吧，还是在继续往前走着。我也真的是非常想说，我们一定要在这条路上就是一直走下去。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心态，不管是对于秉仪来说还是对于他的朋友来说，其实都是一份热爱，对音乐的热爱， 每个学音乐的朋友都很不容易， 在支撑着大家，对不对？那我们也希望秉仪能够将这份热爱继续，将这份热情带给大家。节目的最后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小小的特殊的环节啊，原来都是我们要说，哎，秉仪给我唱首什么歌，给我唱首什么歌。那今天如果让你点一首歌给别人，秉仪会选一首什么样的歌呢？给谁呀？ 点自己的。点自己的歌吧。 自己的什么歌？秉仪最近是自己出新歌了，是吗？ 对，最近出了一首歌，是一个网剧叫做《唐砖》，然后这首歌的女主的人物主题曲叫做《莫问明天》。 哎，秉仪说了那么多，其实我很好奇，就一句话，这个歌会在这个剧什么时候出现？你告诉我。 在就是比如像男女主表白啦，或者是很伤感啊这种地方会出现的一首歌。 就是每当这个剧情要发展的更稍微 深入的时候， 你 们可能 就 会听到我的声音啊。 那其实原来每一次我们在电视剧里听到这个时候突然出现歌，我们会恨他。 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大家不要恨我。 好，那就是这一首叫做 莫问明天。 莫问明天带给谁呢？ 送给所有像我一样在追梦的朋友吧，不要问明天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今天努力走好每一步，然后加油。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一首秉仪要送给所有的听众，所有的粉丝的一首莫问明天带给大家。随着歌声，以上就是这期青春联盟之校园唱将的全部内容了。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小程序、北京青年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北新电台高校广播联盟的新浪官方微博982青春联盟。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播柯涵，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的严秉仪同学，谢谢你。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拜拜。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